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共工怒触不周山，天清西北，地陷东南，炎殿崩摧寸裂，亡魂不履黄泉，宁邪奸恶聚于人间，妖魔厉鬼尽归明道。人母女娲震怒，剖心为烛，力胆成光，烛起百千之丈，光耀灼目之芒，神木世下，明道无藏，风之印之，以正万世伦常。白纸黑字，明明白白，风之印之，以正万世伦常。在端木翠的意识之中，人间明道近乎一个不真实的传说，虽然时常听到，但永不可能出现。可是突然有一天，他真的出现了。不但出现，他与自己之间还有着绝不容回避的关系。如果温姑尾鱼真的就在人间明道，那么毫无疑问，他必须追查。这是瀛洲的神仙挑起的祸患，既然其他神仙还在沉睡，那就让同样来自瀛洲的自己来结束这场人间浩劫吧。这样想着，脑海中突然跳出平时很少用到的两个词，第一个是家门不幸，第二个是清理门户。清理门户。端木翠喃喃，微微垂下眼帘，唇角缓缓勾起一场冷静的微笑。为瀛洲清理门户，责无旁贷。先时的惶惑、惧怕、气愤、怨闷如潮水一般缓缓退去，遗留下一片湿润平静而又杀气渐浓的滩涂。恍惚中，身处的好像并非这个窄窄小小家实简陋的客房，视野逐渐广阔，旌旗猎猎，四野弥散开的浓重血腥味道遮去了春日萌发的青草气息。远处矗立着商汤的重镇重城，坚硬黑色巨石垒坐的城墙之上涂立着西岐将士的血，一层又一层凝固着死不瞑目的将士亡魂。端木翠站在军帐之外，泪眼模糊之中，重城的影像反分外清晰。他知道申公豹策动重城哗变，他也知道变起仓促，西岐将官折损无数，他还知道这场哗变上父痛失帐前勇将。他只是不知道死的那个人原来是他。左近的西岐将领自四面八方赶来驰援，将士的愤怒如同冲天赤焰，上父军帐却迟迟没有发出军令。不知是谁振臂高呼一声，请战。一呼十人应，而后是百千人，紧接着漫山遍野声如雷震。重城的固若金汤势必在这如虹的血仇气势中站立，继而崩摧。日上中天之时，军帐外终于挂出了战牌。端木翠并不是最先动的，杨戬比他动得更早，最先拿到那块青铜战牌，但只是一错身的功夫，他被人重重撞开，手中一空，战牌已失。眼前银白色战袍的衣袂飘起，不用抬头，他已知道是谁夺了牌。端木翠转过头来，唇角一抹极其冷酷的微笑，再然后缓缓举起手来，纤长苍白而泛着青色的手指死死攥住那块青黑色的战牌，几乎要把战牌攥碎于掌中，一字一顿，句句力血。 杀叛将，为西岐清理门户，端木翠责无旁贷。 静默片刻，外围一隅欢声雷动，端木翠麾下将士战鼓九垒，几跃指天，为主帅请得重城一战呐喊助威。午时过后，人人均知下一个出战重城的是上父一女，西岐女战将端木翠。两千年天光悠悠漫过，震天的鼓点淹没在远年尘埃深处，取而代之的 是瀛州内外经久不息曼妙吟唱的管弦丝竹，靡靡之音最是亲肤入骨，消蚀人心。卸下寒铁之气浓重的战甲，披上绶带轻拂的丝绢，十指纤纤，弦上游走，竹管小毫，指上锦绣，不负再握直取仇敌性命的穿心莲花。乍听到温谷尾鱼在人间明道的消息，居然会失措恐惧惊怔以致落泪，真的是过了太久的悠闲日子，连以往的胆气与诛灭坚硬的豪气都一并埋葬了吗？昔日骁勇斗狠的西岐战将，换作今日畏首畏尾心生怯懦的女仙，上负泉下有知，该是何等唏嘘失落呀。不为别的，哪怕只是为了上父，都绝不能后退半步。如此想着，心情慢慢平复下来，长吁一口气，这才起身。穿好中衣之后，先将自己的白色外衫拎起展开，见确实脏得够呛，这才依依不舍地将衣服丢下，去到一旁将包着新衣的包袱打开。略略翻检，三套襦裙，一件狐裘大氅，都是上好的料子。端木翠捡了件银白暗压团花的襦裙穿上，外头罩上淡紫滚银边的被子，又将掌宽的锦绣玉环绶带系于腰间，去到铜镜之前细细看过。她先时在瀛州所着，都是上界之女所制的天衣。灵怪录郭汉中记曰：天衣本非针线为也，后人演为天衣无缝，是以乍穿到这种细密针脚的衫裙，只觉好生新奇。况且宋时衣着与商末已大为不同，更加纤细雅致些，被子旁坠飘带，平添几分柔美，左右端详竟是再合身不过了。端木翠心下欢喜，因想着：我说展昭不会挑衣，倒是冤枉了他。转念又一想，哎，穿上衣服好看，要人美衣服也美。衣服好看是人家裁缝师傅手艺好，长得好看呢，一大半是娘的功劳，一小半是我也争气。这横竖呢，跟展昭是没什么关系的。出得门来，四下一片静寂，想来时辰不早，旁人皆已睡下了。路过展昭房间时，忽地瞥到门缝底下透出晕黄的一线光来，不由心中好奇，哎，展昭还没睡吗？如此想着，便欲上前叩门，手刚挨到门扇，却又收了回来，念头一转，眼底露出促狭坏笑，伸手捏了个穿墙诀，有心要进去吓吓展昭。哪知穿过门去站定，却没有等到预计的惊讶之声，抬眼一看，展昭倒是在屋里，只是枕臂伏于桌案之旁，已然沉沉睡去。另一手搁在桌上，手中兀自握着一卷书册。端木翠心中叹气，原先设计好的场景没有上演，难免有些蔫蔫。因想着， 哪有这样的人啊，要睡便好生上床睡觉，一边想假充斯文挑灯夜读，一边想埋头睡觉，害我劳心劳力白白穿墙一把。 没好气之下，便转身欲离去，忽地又想到什么，伸手试了试展昭的衣裳，不由皱起眉头来。 这么冷的天还穿这么单薄，也不知美个什么劲。 其实展昭穿的倒未必单薄，只是冬日夜冷，白日着衣到了夜间便显得颇为不足。端木翠四下打量一番，正看到床上叠得方方正正的被褥，不由露出笑意来，伸出手来冲着被褥挑了一挑，又指指展昭，接着两臂微拢，做了一个拥抱的姿势。说来也怪，经他这么一比划，那被褥倒当真慢慢四下展开，接着晃晃悠悠向着展昭腹将过来，四脚微拢披盖在展昭身上。端木翠犹嫌不足，日常披衣草草一盖，未覆之处甚多，的确也不见得暖和到哪去。 示意继续伸手指指画画，指点他备注左挪右移，上下贴合，直到把展昭包得如同襁褓中的婴孩，这才满意。彼时烛光柔润，打眼看去，展昭剑眉轻展，鼻如玉柱，唇似涂珠，面部线条坚毅不失俊美。端木翠心中一动，因想着， 没想到展昭竟生得如此好看。 如此一想，倒不愿就此离去了，就近在展昭旁侧的凳子上坐下，织衣托腮，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一双美目扑闪扑闪，细密长睫便如小扇子般一上一下。大家不要以为端木翠是被展昭半夜三更喷涌而出的外在美镇住走不动路了，错乎哉，大错也。他现在操心的事儿多了去了，因为他突然又想到， 展昭的那根红线已经被解去了，要给他牵个怎样的姑娘才好呢？以前倒不觉得这是个难事儿，红树牵个好人家的姑娘便是。现在的问题复杂了，展昭生得如此好看，总得牵个模样拔尖的姑娘不是？ 再往深了一想，模样拔尖还不够，这性子总得顺些才好。那些个尖酸刻薄斤斤计较的，就算生成了西施杨玉环，那也不能要啊。 喜欢流水去流伤，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流只魂醉云无常阳。